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请坐。嗱，琴晚咧讲到耳目圆通，系耳目圆通咧。總共是有十五句，咁我你哋琴晚有冇去修呢？咁修到咩程度呢？咁啊，總共十五句，修呢個十五句咧，就可以解六結、破五音、超五濁、斷兩種嘅執、熱心空。聖法道，哦，咁初依文中入流妄所，呢一個咧就解咗動結啊，即係話嗱，譬如一個細佬哥向門口嗰度走，你話？冇走，翻嚟，佢掉转头翻咗嚟，企度唔好喐，今日静啦 ，OK， 咁呢个静结响呢度啦，咁咧呢一个时候所入记直动静而上了缘不生，最初咧系呢一个响呢一个意识嘅梦，意识呢、这个梦系意识。在我意識之中呢，意識就向外分別的，咁啊，翻翻嚟個意識翻翻嚟，就翻翻嚟屋企，唔好向外邊走，向自己嘅自性嗰邊入流，唔係出流。然後呢靜呢所入嘅靜，翻到嚟屋企好靜嘅時候呢，啊，連呢、这個。内呢就贴咗呢个声音啦，内呢就降服呢个意识啦，意识唔喐啦，咪动静而上就了然不生。呢、这个时候呢就解呢个静结，啊，就破咗声音啦，解静结就破咗呢个声音。咁啊，进一步咧，意是渐增，问所问尽。呢、这、一个最初咧，呢、这个问性咧就系、是、能问，意识就系所问。OK， 而家咧呢、这个能问嘅意根，同埋所问嘅意识都冇啦。明唔明啊？最初咧係層升層為能為所問，意識為能問。而家呢度進步咧係以根為能問，意識為所問。啊，呢、这個能根同埋所問嘅識，呢、这個就係能問嘅識同埋所問嘅層。明唔明啊？所問嘅升層。呢度咧就係能問嘅根同埋所問嘅意識都盡啦，就解呢個根結，破呢個受音，破呢個受音嚇，破呢個受音咧就可以超咩作啊？超呢個見作，破呢個受音音超見作。呢、这個時候咧就斷咗呢一個。驱生我执啦，呢一个时候就系此根初解，先得人空呢一个境界。呢一个境界咧就成咗阿罗汉啦。哦，咁成咗阿罗汉咧，唔停止响度，而是尽问不自呢个所过空。阿罗汉尽咗呢个根同埋尘之后咧，佢就停留响个空境。啊，所以咧就唔会进一步学圣法。菩萨咧 能問的根，所問的層盡了之後呢，進一步又怎樣，不停留在這個空境之中，能夠過到這個根和迷層空，這個空，這個都空迷了，能夠知道根和迷層都空，能覺和迷所覺的根層都空，這個時候呢就解這個覺結，就破這個想陰，破了這個想陰呢，就超這個煩惱俗，就斷這個分別法執，這個時候呢就是空性圓明，成法解脫。進一步呢就空覺極現，空所看滅，空覺能夠覺知覺到這個能空的根和迷所覺空的層都空，這個能夠覺到這個能夠將這個能空，空什麼？空這個能空能覺的根和迷所覺的層，這個所空呢，就是指這個所覺空，能夠覺知覺到能覺空根層的空都空迷，到這個時候呢，生滅就滅矣，直滅的色就現前了。生滅滅矣就是行陰，行陰是生滅，行陰呢是以生滅為它的體性，生滅滅矣這個時候呢，就行陰盡了的時候呢，直滅的色陰就現前，這樣呢就解這個空結，就破這個破這個行陰，這樣呢就超這個眾生族，斷這個開生法執。聽著下，奉天而已，斷了少少而已，這個是第七式一開生法執，這個時候呢只是斷了少少，未斷完，一斷完呢就剪色成智了，那這個時候呢就法解脫矣，開空不生。那進一步又怎樣啊？進一步呢，法然超越，世出世間，十方圓明，這個時候呢就解這個滅結，破這個色陰，就超這個明族，這個時候呢就斷盡開生的法執，剪色成智，這個是整個耳目圓通修行的經過。所以呢，這個耳目圓通能夠解六結，破五陰，超五濁，斷我執同埋法執，超越呢個三空，人空、我空、能空、人空、我空，嗰個空都斷埋，咁呢就展識成智，超呢個明濁，斷盡呢個開生法執，展識成智，呢個時候就成佛啦。因此耳目圓通叫做成佛法門。咁樣明唔明白？應該有呢份嘢，應該明白嚇。呢份嘢你哋可以攞，如果你哋係要嘅話咧，可以叫佢哋搦去 copy。哦，呢一份嘢咧係我自己製造出嚟嘅，書裏邊冇嘅。哦，咁呢度咧就下邊講到呢一個係六結生起嘅次第咧，三世六粗。點樣呢度生起，呢度消滅都有喺度，呢張嘢係相當好，我花咗好多腦筋嚟寫出嚟嘅，係我喺美國講嘅時候嘅講義嚟嘅，我帶咗嚟。咁你哋如果要咧，可以 copy 多啲，好似阿次師都 copy 咗啲嚇。咁而家咧 就因为是成佛法门啊，所以呢发现超出世出世间，当这个展示成智的时候呢，即刻超出这个世间凡夫的执着，亦超出这个二乘圣人的执着。超出世间就是超出我们凡夫外道，超出出世间呢就是超出这个圣人三乘圣人的境界，这样就达到佛的境界。这个时候呢就获二时性。昨天讲到这里，获二时性。获二时性呢就是从体起用了。是从这个证了这个本觉理体之后呢就发生这个谛用。获二时性，一者上合十方之法，本觉妙心啊。二者呢下合六道众生同一悲仰，上同法，下合众生。那这个呢就是显利他的功德。咁佢话因为上合下同呢，因此啊就能够轻慈宏悲，拔众生嘅苦，以众生嘅乐。点样拔苦以乐呢？三十二应十四无畏入之国土，利益众生。呢、这个就系观音菩萨嘅修呢个二无言通嘅结果。咁啊，本觉妙心是指乜嘢呢？咁系众生同埋诸法个理体是相同的，本来就冇差别的，不过我哋迷而不觉呢，所以就好似失咗啦，即系等于我成日都唔见嘢吓。咁嗰啲嘢有冇失到呢？係冇失到。不过你揾唔到就冇得作用啦。成日都话手表呢，手表呢去边呀、去边呀、咁冇唔见咗冇得睇囉，係实际个手表喺柜桶。咁即係我哋个法性呢去边呀、去边呀，喺呢度。不过你唔知啫嘛，唔知就冇得作用囉。你明白咗呢个法性喺呢度呢，你就有作用啦。所以观音菩萨呢係明白咗呢、这个本觉妙心，所以呢本觉妙心，所以呢佢就能够三十二应入之国土，导致众生。我哋众生迷而不觉呢，非失等而失啦。咁菩萨呢佢因为有修啊，我哋冇修啊，我哋前世冇修，所以而家咁苦囉，係咪？咁菩萨呢係生生世世都喺度修緊啦，所以就功德啦，所以能够破五阴解六结啊，正得本觉的妙心，非获而同等而获啦。因此呢他能够上合十方之法本妙觉心，以佛同一次力，以佛同一次力。如果以我们同一次力又怎样？我们有没有慈悲心？有没有？有。我们的慈悲心是怎样？只是生言词，明白吗？生言词，看到众生苦就产生慈悲心，或者同情人哋就产生慈悲心，有对待的，甚至有分别的，以我有关系的我就可怜你咯，帮助你咯，以我没有关系的我就不理了。所以我们的慈悲心是有限的，不能够普遍。法的慈悲心呢就是无言大慈同体大悲，他能够运用这个悲心去拔众生的苦，以众生的乐。因此观音菩萨呢就能够三十二应十世无畏入之国土，利益众生。这个是上合十方之法本愿觉心。另外一种事性又是什么呢？是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同一悲仰。下合就是说对上来讲是对佛罪观音菩萨之上，对下来讲是一切众生，一切六道众生同一悲仰。 我哋六道众生，你大家都知道，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，三善道嘅众生同埋三恶道众生，都一样系有苦嘅，一样系苦多乐少嘅。虽然系话生天系好快乐，天人系好快乐噶，不过咧天福享尽咧，仍旧堕落。仍旧堕落轮回一样是苦的，所以呢六道众生都有一种悲哀。悲，当你悲哀的时候呢，不信佛的人呢就天 或者信基督教呢，上帝啊，你来打救我啦。那我们呢，观音菩萨，你来打救我，救苦救难啊，是吧？一个仰仰求佛菩萨帮助，因为自己有悲哀的情绪，所以就求佛帮助。六道众生同一悲仰，悲是悲悯，仰是仰求众生迷了这个本觉妙心，所以就要做作业。因为作业就漏剪，漏剪就有悲哀又有痛苦，就没办法自己教自己，唯有仰求菩萨是慈悲怜悯加给我们。而菩萨呢，正了这个本觉妙心呢，这个本觉妙心是谁啊？就是我们众生本具的 妙觉真心啊。由于我们所卖的又是这个心，菩萨所证的又是这个心，同心了啊，同一个心。所以我们呢是菩萨心中的众生，菩萨呢是我们心中的菩萨，大家呢彼此是沟通，彼此是感应，因此呢众生的苦就等于菩萨的苦，菩萨呢就一定是设办法帮助你，一定呢是能够以众生的快乐或众生的苦，同六道众生同一悲仰。这个是证了耳梦圆通之后得到两种最殊胜的功德，是从体起用那跟着呢，观音菩萨就话给释迦牟尼佛听了，在个经文里面说，世尊由我供养，观音而来，蒙彼而来，受我二魂文分文修金刚三昧，以法而来，同持力故，令我生成三十二应入之国土。前面讲初依文中入流梦所，所入寂寂动静而上了然不生啊，一流二事渐增，文所文尽，尽文不至，各所各空啊，空性言明，空所空灭，生灭灭已，寂灭现前啊。然后呢，忽然超意，世出世间，这个过程是什么？现在讲出来了，是二魂文分文修金刚三昧，原来是修紧这个三昧。我们知道三昧呢就是正定，正定有很多很多种，很多很多名称，但这个正定的名字叫做二魂文分文修金刚三昧。因为能够这个三昧是谁教他的？是观音菩萨教他，观音而来教观音菩萨啊！观音而来为什么？观音而来教观音菩萨呢？是因为观音菩萨供养观音而来，因为他供养观音而来，所以观音而来呢就教他修这个二魂文分文修金刚三昧。供养呢有事供养，还有理供养，是供养呢不出于这个三业和五层。例如我们合掌顶礼是生业供养，口赞叹菩萨或者佛的功德，这个是口业供养。意呢是恭敬虔诚，是意业供养。三业供养就是让我们生口而去实行。五层是什么呢？同分宝盖，你们看到佛殿 很多古老的丛林呢都有些痛风补钙、啊、我们治疗呢佛像上面呢咪有啲金嘅宝盖，嗰、那个就叫做宝盖啦，盖字、那个法哦。咁呢啲呢就係、是、色层有得睇嘅，或者花或者其他嗰啲七宝啊，就係、是、色层供养。而果敲法器呢奏音乐呢，呢、这个係或者係唱赠呢，都係属于声层供法。哦、是星层供养烧香涂香、啊、烧香呢是一香之一种，但是中国呢所有的习惯、啊、入庙就烧香拜神是三样东西，入庙就一定要烧香一定拜神，香呢就要烧到大扎大扎、哦、多啲多啲菩萨就保佑我多啲啦。实际个香唔係一定要烧嘅、哦。香有几多种，有呢个花香，有呢个叶香，有呢个根香，仲、哦、有啲咩呀，仲有啲木香，粉木嘅香，仲有香水嘅香。所以呢我佛前呢我时时都放几种香水嗰度。而家我上面都有种香水喺度。有时我朝一早拜法呢我就啡几啡。呢、这个都系香水。有部经我唔记得边部经下就话有位菩萨呢用香水嚟洗佛前嘅地。咁样嚟供养法。所以桃香、木香、烧香、花香、果香都是香，不需要一定烧香，而且烧香呢只是一支就已经够，代表你一心、啊、不需要大炸大炸，如果大炸大炸的时候呢就昏黑了个佛像反而不美、哦、所以呢很多人呢不明白这种道理、啊，买到大扎大扎香去然之后又要烧到大扎大扎香，这个是反而不美，反而无功德。你要一心呢，你不用烧香的，你一心虔诚呢心香一份，这样呢功德都很大的、哦啊这个。所以香呢有烧香有桃香，桃香即是香水咯、啊也有花香果香种种香，是香尘供养。咁啊，飲食咧就係、是、止齋啦。啊，你話啲齋啊，佛有冇食到你嘅咧？咁佛冇食到你噶，不過受咗你點心，止到幾靚齋都係自己食咗，係咪？咁不過咧，你係一個恭敬嘅心啊，以齋。咁然後呢個齋咧係屬於咩？未曾供養，亦有衣服喎、哦。卧具喎、哦，哦，有些人咧就专门做啲衫咧披响观音菩萨嗰度，呢度唔知道有冇咧？有些人是用啲披肩披落个观音菩萨度，咁啊实际上以呢个衣服卧具供养咧，咁呢、这个就系足层供养，呢、这个最好咧供养边个啊？供养未来之法，未来之法是谁？是我和你，我们用得着这些，是不是？我们用得着衣服、卧具、衣肉，是叫四时供养，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衣肉，四时供养，四时供养增宝，供养三宝之中的增宝用得着了。哦、实际上你啲攞啲花嚟供法系庄严净土啊，攞啲果嚟供法，仲唔系我哋食咗？系咪？系供养三宝，我哋增宝咧代佛食咗佢啊，剂一样啊，我哋可以代食。OK， 咁啊，呢个系事供养。哦，你供养啊点咧？咁任何人都做得到嘅，唔使钱嘅，呢啲仲要钱啊，仲、哦、要力。你供养咧？又叫做法供养，只要你能够听到法师讲经， 依照去做，即係等於你琴日聽咗耳目認通，琴晚咧就坐響度嚟做，咁呢個就係發光樣啦。但係唔知道你又有冇試呢？有冇試噶？試噶幾舉手？冇人舉手，即係咪冇人扮發光樣咯？係嘛？如果你能夠依照咁做咧，坐低試下啦，試下初耳聞中入漏望所，啊，唔去聽嗰啲嘢，拉翻嚟問下我哋嘅聞性係點樣咁。初步啦，初步做到，於是動靜以上了然不生，已經是很好的，做到第一步已經很好了。但是呢，可惜你們都不舉手。這個義法修行就是法供養，依教去修去正。因為為什麼呢？依法修正可以啟發我們的智慧，可以自利利他，可以唱法的本位，令法的正法久治於世，令法種不絕，知道嗎？法種是什麼？正因法性、了因法性、現因法性。你能夠聽了正因法性之後，進一步去了解，這個就叫做了因法性。進一步去修廣修六道問行，就是这个现因法性，这样呢就能够令这个法种不绝，这个是法供养。再讲呢，我们普通人呢学法的菩萨，是修六道问行，六道之中呢是能够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这五道呢就是事供养，可以做作的。波野呢是理供养，事供养呢就是种福德，理供养呢就启发智慧，能够修六道问行呢就等于事供养、理供养，这样就福慧双修，福慧双修就是成法的根本来的。所以呢，任何一个学法的人都要修供养，廣修供養，修供養看你憑你的心意去修，憑你行為去修，憑你金錢力量去修，修供養。咁觀音菩薩呢最初呢又是修供養，修供養這個觀音如來，因此呢觀音如來他是望彼如來，即是指觀音如來受我而運宏分宏修金剛心回。咁如果譬如说，如果你来见我呢，我都可以讲啲佛法俾你听啊，是咪？咁即係观音菩萨去见观音如来嘅时候呢，观音如来呢就教佢一个法门，修呢个如幻梦分梦修金刚三昧。呢几个字呢相当深，而且呢又系呢一部经所讲嘅大定嘅名称嚟嘅，就希望你留意啲啦。千寿千寿观音如来呢是千寿比观音菩萨，等于世间的物质呢是可以，我给支笔给你，你接受了它，这个是寿，但是这个法门不是有用东西给你的，是讲俾你听，你去依旧奉行咧，即系等于接受咗啦。咁啊，呢个观音菩萨接受咗啲乜嘢咧？接受呢个如幻梦分梦修金刚心回。如幻系讲呢个世根、世根出世根一切法。嗱，我哋众生咧就贪嗔痴啦，或者是十善啦，或者十恶啦，都是疑幻的。阿罗汉呢知苦遍集无灭修道都是疑幻的，菩萨修六道无问行都是疑幻的。所以说应坐水月道场大作梦中法事，这些都是疑幻，都是假，凡是有形相的事上呢都是疑幻不实的。菩萨知道有为法而幻呢，就不执着这个有为法， 就唔堕于呢个三界，能够超越呢个世间，唔同于我哋凡夫。菩萨知道无为而往咧，就不至于无为，所以就唔同二乘圣人咁样执着呢个涅槃，因此咧系超越出世间，不同于虔教嘅三乘。虔教嘅三乘就系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。观音菩萨啊，不但观呢个有为、无为系二幻，中道都系二幻。本嚟中道咧就系讲圣法噶嘛，啊，圣法根本就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，都系二幻嘅。因此咧就不至于呢个中道，啊，所以就超出呢个菩萨嘅境界。直达法的境界，正同依法，因为他不自义有为无为同为中道的缘故，所以就能够道有为无为的众生同为等中的菩萨，因此观世音菩萨能够现四圣身广度众生。我哋知道中道有淡中，有圆中。咩叫做淡中呢？就是不究竟嘅，见有二边可得，啊，见有东舍二边，然后请正中道。中道不具一切法，叫做淡中。但系现教咧就系话，即空即假就系中，空有二边就系中道，中道系具一切法，啊，叫做现中。咁啊，菩萨咧，佢能够超出呢个菩萨嘅等中嘅菩萨，同埋二乘，同埋凡夫，因此佢就能够现四乘身，讲到呢个三乘嘅圣众。